有点够了哈。 它不是够，它是寂寞。 嗯， 就是没有人。 寂寞让人慌。 对呀、啊， 真的是有点，就是哎呀，我无处安放的那颗心怎么办呢？ 对呀、啊，但是就会觉得 他没有去澳大利亚玩玩吗？ 他肯定都是演、 哦、 去玩嘛，但是这五年之后实在忍不了了 啊、 哦，毅然决然回国。我跟你讲，有些就比如说留学的朋友啊，去选择移民的朋友， 嗯、 想好了。如果你能战胜内心的寂寞，比如那边有一些事情做、 嗯、 啊，比如说你可以自己还是挺好的。 对， 当然，新西兰绝对适合旅行，他说绝对适合出去玩。 嗯， 但是那空气清新的，你闻闻一口就会觉得生命升腾了一次。你看人家是 真的， 真的 你看这个形容， 那 是 他说你回来能不能适应？他说忍了呢。而且新西兰他说那个美食物价其实并不高，因为他们作为当地的生活的话、 嗯、 一般就是超市采购， 对啊， 没有那么昂贵。他说是什么米其林也贵、 嗯、 餐厅也贵，但是那就是餐厅的风格，那他们也是一个月下一次馆子呀，对不对？ 是啊， 人家都在自己做、 就是、当地新西兰人他也不是说每天都去米其林吧。嗯， 对，新西兰呢其实南半球啊， 对， 中国夏天呢那边冬天是吧、 嗯， 新西兰七月八月气温11到16度，是不是非常合适？ 是。 对啊，这个新西兰的阳光明媚的美好夏天刚刚来临，那时候。 嗯，还真的。 对。 哎呀，真是奶蓝色的湖面。 用一个词形容一下、 哦、 新西兰。 纯净。 pure。 对 ，pure。对，还真的是库克山步道到特卡波湖，迪卡波嘛，奶蓝色的湖面，漫长的航线，亲自攀登的冰川，作为《指环王》系列电影的取景地，还有霍比特人和他那个霍比特屯啊，那新西兰被认为是中土世界的完美再现。 Yes， 所以人少嘛，大自然就那么壮阔，大山大河大景。 是， 嗯、 啊，你待五年试试。 真的， 有任何一个地方，就是全世界。各地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但是最后呢到底哪儿最好是家。 家， 嗯， 因为这是你从小生你养你的地方， 对， 你的眼睛感受到的，你呼吸的，你吃的东西， 嗯， 都熟悉才行，对吧？ 嗯， 你一周不见还行， 嗯， 一个月不见能忍， 那、嗯、 半年就肯定会很想念。 是的， 对吧？ 因为家里有人。 啊， 是 是吗？ 有人啊，有人的地方才叫家，对不对？ 过日子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想吃楼底下那小豆腐串，那就是想的吃不着啊。 是啊， 吃了都20多年，对吧？ 是啊，一回来大哥搬走了， 疼退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哈。其实我们那个现在直播间有很多的一个摄像头啊。 嗯， 如果我们连线接线好的时候，也许会在视频当中看到我跟道道在节目当中幽默搞笑的那些瞬间哈。其实我们就是竭诚为大家服务哈。 对， 反时差其实就是反季节、 嗯、 啊，您有心情出去玩哈。 是的， 希望大家都有美丽的风景哈。可以再见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，明天再见、嗯、 拜 拜。So innocent now, but you lied so soon.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, 怀着一颗年轻的心，沿途装满了理想，我的心不断地飞翔，路不断地向前生长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